第四十三篇。天主，求你为我伸冤，驳斥残酷的人民，求你救我脱离欺诈和邪恶的人。天主，你既是我的永力，你为什么驱逐我？为什么让我在仇人的压迫下忧伤走过？求你发出你的光明和你的真理，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和居所。我就要走进天主的祭坛前，走进我最喜悦的天主面前。天主，我主，我向你弹琴颂赞。我的灵魂，你为何悲伤？为何忧苦？希望天主，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，因为他是我的救援，是我的天主。